片破烂删除的我、哦、等了你好久、哦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好想哦 生。

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寄没有地址的信，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，你放着谁的歌曲，是怎样的心情，能不能说给我听，雨下得好安静，是不是你在哭泣，幸福真的不容易，在你的背景有我爱你，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，不用再多说明，我就要和 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。

一个人又躲在屋里，我等你说对不起，忘了等了几个星期，忘了等了几个星期。爱情最近跌进谷底，又加上天气诡异，想一想都快要不行， 想一想都快要不行。 我最近总是没元气，一阵可惜，不惊喜，看见别人爱来又爱，看见别人爱来又爱，却像碰见你，我和你第一次心有灵犀，轰然你说我想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经典生生不息，大家好，我是蔡淳佳，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想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。 厚厚的想念，岁月光蔓延，依恋跟在你身边。是座秋千，你就是我的原点。依恋是一叠昨天你给的抱歉，多想没听见。依恋